着杀生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老僧点了点头，的确是让人震撼啊，100人同时坠入魔道是很难发生的，但并非不可能。想必原先那古寺之中定然发生了一件寻常人无法想象的大事啊。大师，我有一事想请教。请说。几十个僧人活生生的高唱佛号出来，瞬间却变成了一堆堆的人皮，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吗？老僧双掌合十，宣了一声佛号，那么此事听起来就无比狠毒，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出来。大师的意思还是有人能做的。世间事无法解释的太多了，即便是听起来像天方夜谭，也一定有它的出处，只不过少了一个解释罢了。大师，秘术能做到吗？秘术法门何止千万，贫僧实不知啊，但我等僧人一心向佛，普度众生，定然不会做出此等犯戒的恶事啊。是，大师是高僧，资历有劳，不知认不认此寺的寺主圆空啊？彭越旁敲侧击，想尽量地搜寻着有用的情报。啊，圆空啊！听这个话，老僧显然认识。这个家伙秉性不错，修行上的天赋也高，尊师重道，精于精义，但是太过固执，遇到事情不懂得周旋。他坐上寺主，恐怕不是此寺之福。不过贫僧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他了，如今他也不在寺中。哦，二位见过？独孤信和彭越同时摇头。茶已然凉了，老僧站起来，往炉子里投入了几块木炭，再烧了一壶水。焰火舞动，映亮了老僧那张沟壑纵横的脸。老僧看着外面的风雪，低声说：一座寺，几千僧，就这么没了，可惜。独孤信走到了老僧的旁边，接着说：堂堂的白毛寺变成了这个模样，哀哉。白毛寺？这里哪是什么白毛寺？独孤信听了一愣。大师说笑了吧，此地天下之人谁不知道，怎么就不是白马寺了呢？啊！老僧笑了笑，抖了抖黑袍，大步走出了殿堂，哄声说： 雪太大了，贫僧需去清扫灵塔，没空陪诸位了，天寒地冻，早日回家去吧。 说着，这老僧行走如风，不一会儿就消失在暴雪之中了。 独孤信、彭越等站在门口一时呆住了。随后听见了风雪之中传来了老僧的歌声，歌是玄歌，出于僧人之口，别具风味。 僧来东土，见似白马，白马非马，一只两花，世人不知，皆来西夸，不知东面才是正法，可笑世人如同匹马，四处寻牛，牛在定下，牛肚有宝，马背有华，白马非马，雪落滴花。 一只歌充斥于天地之间，歌音渐去，人早不见了。彭越笑着说： 哈哈，你说这个老僧竟说此地不是白马寺，何其荒唐啊。 似乎是有些荒唐，此地自汉就建寺，名白马，这历代的史书都有记载的，天下皆知。不过老僧如此说，恐怕有他自己的道理吧。独孤信站在门边看着远处，若有所思。彭越抬头看天说：也许就是故弄玄虚嘛，我看呢，他虽有些修行，也不过就是个云游僧，四处飘零，见的是荒唐人，经的是荒唐事，说的就是荒唐话，大将军不必在意啊。倒是我们出来的时间太长了，也该回去了，免得杨大人挂念。也是。一帮人出了殿堂，穿过庭院，跨过山门，上得马背，一路向东赶回永宁寺。杨玄之一直在等。独孤信和彭越回来的时候，他正襟危坐于堂上，脚底下放着一盆炭火。见独孤信、彭越满身是血，身上寒气逼人，杨玄之命人给二人奉上炭火，问道：如何？彭越十分歉意地说：禀大人，毫无影踪啊。杨玄之的目光明显地暗淡了。独孤信将一番追捕的情况仔细地说与杨玄之听，杨玄之频频合手： 是啊，这么大的洛阳城，这么的大雪天，想找一个犯人难于大海捞针呢。 又过了一会儿，先前同去追捕的那两路军士也赶了回来，同样一无所获。杨玄之说： 看来明日啊，只有找城里的守军帮忙稽查了。 是是，众人默默点头。是是。杨玄之望向独孤信说： 你们出寺之后啊，我去找了寺主宝公，现在乱成一锅粥了，大多数的人都变得不可信了，只有宝公，他来寺里的时间长，对诸人的情况呢也最为熟悉，所以我去问问。尤其是先前大将军所说的那红衣女孩，更是来路不明，蹊跷得很，我非常想知道结果呀。自我们来永宁寺，看到过慧林这么一个孩子，这个红衣女孩只在夜里撞见过两回，今晚我们追她，追到火塘，她就消失不见了。我想说不定她是有意引着我们去杀人现场，若是找到她，定然会有新的破案的线索。 杨玄之哭哭连连 结果，哼，可能要让你们失望了。嗯？怎么，大人？包公说，寺里除了慧琳，没有第二个孩子，而且说，这一点可以肯定。庞月说， 可是，魏大将军是不会看错的呀。 但我随后就让军士将全寺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没有发现你们所说的什么红衣女孩。 听到这儿，独孤信喃喃自语说，怪事，真是怪事，这怪事一桩接着一桩。 这场谈话毫无头绪，很快不了了之，带着失望和无奈，众人垂头丧气的各自回去休息了。下了一夜的雪终于停了，一只硕大的黑乌鸦落在了窗户上，叫了两声，将独孤信吵醒了。依然是阴沉的天，独孤信坐起来，斜着身子看着窗外，打了个哈欠。官舍院子里积雪莫息，军士们正拿着工具清理出一条道路，忙碌一片。大殿的门廊上，杨炫之一边喝茶一边持笔写着什么，他眼眶青黑，看起来昨晚没有睡好。独孤信飞快地穿戴完毕，叫醒了彭越，二人一前一后前往大殿。大人早。独孤信向杨炫之打了个招呼。 嗯。 杨炫之放下了笔，张嘴哈了哈快要冻僵的手指，苦笑着说， 早什么早啊，若是有太阳恐怕已经是日上三竿了。 说完取下了自己身上的印章，在写的那张纸上盖戳叠好封存，递给了彭越说， 你呀，亲自走上一趟，去找高将军，让他发布军令，全城搜索道红三人。 是。 道红双手接过了书信，正欲转身离开，这时在官舍门口空地上的那群黑色的乌鸦忽然大叫着飞去了，显然被什么惊扰了。众人纷纷回头，先是听到了呼呼的喘气之声，接着一个硕大的独轮车缓缓地推了进来，这车满是油渍，上面一前一后放着两个巨大的木桶，用木板盖着，木桶旁边放着尖刀、铁秤以及各式的杂物，乱七八糟。推车之人是个40岁左右的壮汉，身形粗壮，一脸的暴虚，头上胡乱的扎了髻，用木簪插起来，身上穿着件油光可见的青色的短衫，年头久了连底色都看不出了。大冬天他敞着怀，丝毫也不怕严寒，他穿着草鞋，双脚像蒲扇似的，脑门上长了个巨大的黑色的瘤子，走起路来颠颠晃晃。彭越低声说，嗯，一个同伙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？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，这屠户一直将他的独轮车推到了走廊下，放下，大摇大摆走了过来，单手叉腰，扬着脖子喊了一声， 喂，你们这里谁是管事的？ 彭越对独孤信笑了笑，将信件揣进了怀里。嗯，看来啊，是个不知礼的愣头青了。 你这混账东西，毫不知礼，大人面前敢如此放肆。 那屠户浑然不在乎， 俺才不管你们什么大人不大人，大人值几个钱，只管搜刮百姓，别的屁本事都没有。混账！ 彭越刺啦啷一声抽出了佩刀。那汉子见了毫无惧意，转身从独轮车上抄出自己明晃晃的杀猪刀。 就你有刀啊，俺就没有刀吗？ 彭越举刀就要上前， 混账东西，你真是讨打呀！慢着，被杨玄之喝住了。退下。杨玄之摆了摆手，示意彭越收刀，然后站起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那个屠户：“你这汉子，怕是走错地方了吧？”“ 嗯，这里不是永宁寺吗？”“ 是。”“ 那你们是不是官军呢？”“ 是。”“ 嗯，那我找的就是你们。” 屠户转身来到了自己的独轮车的旁边，拿掉了木桶上面的盖子，一屁股坐在车边的石头上，摸出个冰凉的饭团啃了两口，大声地说：“ 还愣着做甚呢？验货呀！” 彭远骂道：“你蠢货呀，我们没有买肉，验什么货？”“ 嗯，你看看就知道了。” 屠户摇着头。彭越白了屠户一眼，大步走到了那木桶的跟前，伸过脑袋看了一眼，见彭越身形一颤，脸色苍白，手中的佩刀跌落在地。见他如此，旁边的军士奇怪不已，纷纷凑到了木桶的跟前。顷刻之间，这帮家伙有的吓得哭爹喊娘，有的扭头狂吐，胆小的直接吓晕了。杨玄之大声地说：“ 嗯，怎么了？”“ 嗯。” 彭越招呼军士将那木桶搬下，抬到走廊的石阶下。杨玄之独孤信上前几步，木桶之中的情形让两人瞬间都呆住了。里头是一堆残尸，一个被分了尸的人，短肢、内脏，血水中一个光溜溜的脑袋，正睁着死不瞑目的一对眼睛悠悠地看过来。这个人在场的人都很熟悉，那是昨夜失踪的永宁寺的僧人法章。 小人方才实在无力，不过也不怪俺呐，这一路过来俺早就是满肚子的气了。 屠户双膝跪地，鞋上的泥水弄得垫子污浊不堪。法章的碎尸放置在走廊的下边，彭越在那边仔细地检验着。杨玄之的目光收回来，放在了屠户的身上。杨玄之沉声说：“ 姓甚名谁，何方人士？” 屠户坐起来：“ 禀告大人，小的刘胡，洛阳人士，家住孝义里东市，以屠猪狗业。” 孝义里。独孤信说：“城东的孝义里吗？”“ 正是。” 杨玄之说：“ 放在你木桶中的碎尸是怎么回事啊？” 刘虎叹了口气：“ 小的晦气呀，碰上了法昌这个和尚。”“ 嗯，你认识法昌？”“ 认识啊，小的以前经常来寺里，所以很熟道。” 杨玄之笑了：“ 呵呵，胡扯。你一个屠户经常来寺里干嘛？僧人又不吃肉。”“ 大人，这话说得过分了。” 看来刘胡这个人倒不怕什么官人，大声地说：“ 小的虽然犯下杀业无数，可也知道因果报应啊，知道多做善事。俺一心向佛，经常来寺里烧香啊。”“ 嗯，早我错怪你了。说说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 杨玄之指指外面的碎石。刘胡皱了皱眉头说：“ 小人都是半夜起来杀猪杀狗，清洗干净了，切成块块，天没亮就起身去城西贩卖。那里呢，住的都是商贾之家，给的价钱高啊。 所以每月来钱不少啊。今日晓得是子时起身，早早将一头猪分了，装上车，推向城西卖肉。 这兵荒马乱的，还有人买你的猪肉吗？ 大人，你就有所不知了，平日这些权贵大商怎么会光顾小的生意呢？正因为兵荒马乱的，这买卖才好。四处有乱军，他们躲在家中不敢出门，便叫小的送肉到家中。哎，那价格比太平的时候可贵上三倍呢。 杨玄之听到这儿点了点头，真是无商不奸呢。好，你继续讲。 这趟买卖很是顺利，小的送完了肉，得了钱，买了壶酒，推着车子回家，一边喝酒一边数钱，倒是快活无比呀。 刘虎眉开眼笑，然而突然之间就皱起眉头来了。 那小的到了风中里撞上了这个祸事 啊。先前就有人跟俺说，夜里路过城西，碰到凤中里、慈孝里，一定要绕着走啊。 可是小的胆子大呀，没啥顾忌的，不听好人言。果真这祸事就在眼前了。 稍后，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。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中国少年》，车行作词，李欣作曲。

奉中辞孝而立，多以卖棺椁为业，家家停棺。他们都习以为常了，而寻常人却以辞两礼为不祥之地，故而能躲就躲了。杨献之点了点头。这些年呢，战乱不断，人贱如狗，丧尸的生意应该是最好做的了。人一辈子，生死两大事，家中死人只要有些钱财，就会选上一具上好的结实的棺材，再租赁一辆挂满了白花的灵车，披麻戴孝送入坟地埋了，邻里见了也成子孙孝顺的。所以啊，世人皆离不开这个行当。可平时见了这些做棺材租灵车的人却是避之不及的，都不愿意惹上晦气。哪知道刘胡听了独孤信的话，直摇头说，不是这位大人所说的原因，俺一个屠猪杀狗的，天不怕地不怕的，怎么会像寻常人那样怕个棺材呢？人家让我躲着那个地方，那是有其他的怪事的。怪事？说起这个事情啊，刘胡露出了一丝恐惧的神色。能让这样的蛮汉都害怕的，恐怕还真不是一般的怪事了。 那是和一个女人有关呢。 刘胡的声音不由自主地变得低沉起来。他神经兮兮地说，早几年凤中里来了一个后生，名唤孙岩。他长得又白又俊，模样很好看呢、可是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、或许是逃难的，就在里内落身了。这个后生啊，不仅是模样好看，嗓子也好，唱起小调来真是如同个鹦鹉啊，用你们文人的话来说怎么讲来着，叫做缠墙了三年。 独孤信哭笑不得，什么缠墙三天呢、那叫绕梁三日，余音不断。 就是这个。可是两位大人呐、 这人活着是要喝水要吃饭的， 光会唱歌有个鸟用啊。这个孙岩呢，身无长物，瘦弱不堪，手不能提四两，一般的活计是干不了的。 还是里内热心的人呢、给他想了个办法。不是能唱歌吗？就去给丧事之家唱晚歌去吧。 杨献之听到这儿很纳闷。唱晚歌？ 是，就是有钱人家死了人了。自然是越悲伤越好啊，自己哭不好，那就请人来哭吧。奉中辞孝两礼的人呢、不少都干过这个营生。 杨献之还真是开了眼了，这个办法很管用啊。 孙岩这个小子嗓子好，头脑也灵活，别人呢都是哭嚎，他呀却穿着长衫，带着乐器，到了丧事之家，在灵堂下坐了，边弹边唱，自编的词儿，歌颂啊，母慈子孝啊，或者是啊，举家团圆呐、直就唱到人家那个心坎里呀、往往引的是满场皆哭啊。事后主人家大赞，给的赏钱也多，一来二去他就有了名头了，别人都管他叫晚歌郎。就这么过了几年呐、 晚阁郎的日子是逐渐的好起来了，手头呢有了钱了，盖了房了，开了一间小铺子，哎，倒是不错。唯一可惜的呢，就是形单影只，孤身一人。哎呀，这个里里边热心肠的人就看不下去了，啊，就想给他说门亲事，但是相亲也相了不少回了，女子也见了不少了，就没有他中意的。别人就都觉得他人贱心高，哎，逐渐的也就不管这个事情了。想不到，在3年前，这个家伙说是回老家一趟，出门之后4-5个月都没有回来啊。那个时候到处都是战乱啊，大家都说怕是遇上乱军了，丢了性命了。哎，哪想到一个下午他呀牵着一头驴回来了，这个驴上边还坐着个女子。这个女子啊，听说真是美若天仙，是天下皆有啊，引得城西之人是人人争相观看呐，都感慨，你说啊，这一朵鲜花怎么插在了孙岩这坨牛粪上了呢？啊，这刘虎说的是唾沫飞扬，表情丰富。这两个人呢，当天就拜堂成亲了。婚后啊，那个女子持家，孙岩外出做活，日子虽然清苦，却也是夫唱妇随，甜甜蜜蜜的。可是这种日子啊，一直持续到今年，突然就起了变故了。嗯，杜古信听到这儿，不由自主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先前这夫妻两个是很快活的。这孙岩俺也遇到过，每次见了他那都是满脸的笑容啊。但是不知怎么的，这位晚歌郎啊，忽然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是不出去做活了，这晚歌也不唱了，每天醉酒，天黑才回去，还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，别人问他也不说，有时候喝醉了就放声大哭啊。邻里之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觉得是不是没孩子啊，是不是啊，这婚后3年了，夫妻两个也没添个子嗣啊。说到这儿，刘胡的声音顿了顿说，一天在半夜呀，孙岩家中突然起了大火了，就见这晚歌郎全身是血，提刀而出，大喊救命啊。邻人争相前往，不知道何事啊。这孙岩呢，才一五一十讲了个明白。他那媳妇啊，当年乃是荒野中遇到的，说是家人被乱军杀了。孙岩可怜他呀，就把他接回家了。可是婚后这个女子睡觉都不脱衣服，是合衣而卧的。孙岩就奇怪啊，可是也不敢问。就这样过了3年，虽然白天那是相敬如宾的，可晚上依旧是孤枕难眠呐。加上这个邻里又笑话他3年无子，所以晚歌郎心情抑郁，又无人可说。这天晚上也许是喝了酒了，胆子大了，等媳妇睡了，晚歌郎就偷偷的解开了他媳妇的衣裳。有军师笑着说，是啊，天仙一般的媳妇这3年都不让近身，任何一个男人都受不了啊。刘虎也笑，边笑边摇头，哼哼，哎呀，哪知道他这一番动作呀，可引来了一桩祸事啊。啊，殿上诸人听到这儿都是面面相觑。刘虎接着说，等 把这个衣服解开。孙岩吓得是魂飞天外啊，和自己三年睡在一起的媳妇竟然是全身长毛，毛长三尺，生有尾巴，好似野狐啊。他当即大叫一声，跳江开去，寻来利刃，乱刀剁下。那狐女见被识破了，当时就是口吐火团，引燃房屋，复夺刀相向。邻居听了孙岩的这个话呀，纷纷也都找来了棍棒啊、刀剑啊，围住了那个宅子。哎，果然见到一只雪白的大狐狸从火中跳出来就逃了，大家死命追赶，可是最后啊，还是让那个狐狸逃了。哎呀，就是这样啊，你说好好的一个家没了，枪道无他，人去宅空，好好的一个晚歌郎呢，自此也是落魄堕落，毫无生气。邻居可怜他呀，各自都接济，帮他在里里边搭了一间小屋子。平日里他做些纸钱啊、香烛啊、佛像之类的贩卖，勉强度日。后来听说这个人呢，不久就出家了。原本以为这个事情就这么了了，可是哪想到啊，从年前开始啊，城西就连连出现怪事了。半夜三更啊，常常有女子穿着彩衣，身材窈窕，披着头纱，孤身行于道路之上。自有那男子见了甚为痴迷，走上前去调情，多被女子引入林中害死，而且死者往往是头发都被截去，有幸运的逃脱出来报官，说此女子无论是身材啊、衣装啊、手臂啊、脖颈啊，嘿，那真是仙人一般呢，迷人心魄呀。但是搂在一起揭去面纱，见到的却是一副恐怖的面孔，焦黑狰狞，好似狐狸一般，而且揪住人的头发，先割头发再下手害命，心狠手辣，是歹毒异常。哎呀，更有人说呀，那个女妹身上的彩衣，那分明与孙岩的狐妻平日里的着装是一模一样啊，故而人人都说是狐妹害人。天黑了之后，城西的大路小径都没有行人了，唉，一直到现在还是人人惊恐啊。这个刘胡说的是绘声绘色，有鼻子有眼儿，众人呢听得也是津津有味，完全沉浸在他的讲述之中。此狐媚事啊，这洛阳是无人不知啊，传的是纷纷扬扬，言辞确凿，那绝非一般虚无缥缈的奇谈怪论呐、啊！各位啊，啊，那时喝得大醉，天要下雪，推着车子不辨东西，东拐西拐的，突然就发现来到了慈孝、凤中这两里外的一处密林的官道。到了那儿，我吓得是一身的冷汗呐、啊！这个地方那正是害人的狐媚出现的地方了、啊、听到这儿，杨先知沉着声音说，怎么你遇到了？ 大人，大人莫急，听小人说。 刘胡，我是后怕无比啊，我缩着身子，我本想原路返回啊，可是这个雪太大了，道路难走，如果原路返回，困在雪里边，那不把人冻死了吗？所以俺只能横下一条心，将杀猪的尖刀放在面前，我推车继续前行，我就盼着早点过了这个路。哪 没想到，走到那个密林的旁边，忽然就从里边窜出一个人影，他全身是血，径直的就向俺扑过来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阵大风蓦地呼啸而来，吹动了眼角的风铃，发出了清脆的响声。小的以为是狐媚的，我抓起了杀猪刀就剁呀，结果发现他竟然是个和尚。法昌刘胡坐直了身体说，这小的吃了一惊啊，这诧异的很呢。法昌当时还没有死吗？身中几刀倒是没有刺中要害，小人见他满脸的惊恐的神色，他求我赶紧把他带走，带他回永宁寺啊。杨仙芝说，那么你看到伤害法昌的人了吗？ 小的看到了。 刘胡打了个寒颤，面色煞白，说话也开始结巴了。 小的抱起了法昌师傅，把他放在了车上，但是我走了几步之后，我 如何？ 走了几步之后，一阵冷风袭来，我突然就听到了奇怪的声音，一阵低低的笑声嘻嘻的传来了。小的缓缓地转过了身，勉强抬起了头，看到身后的大雪之中站着一个手持着滴血利刃、身着鲜艳的彩衣、死煞蒙着脸的女子啊。小的吓坏了，这三更半夜出现在官道上的如此一个女子，正是那杀人的狐媚吗？说到这儿， 刘胡恐惧地咽了一下口水，双手攥成了拳头，十分惭愧地说， 小的吓得要死，小的丢下了法昌师傅，这转身就跑了。 说到这儿，刘胡低下了头，声音也逐渐地低下来， 小的跌跌撞撞，慌不择路，小的只听到那狐媚咯咯咯的笑声，还有法昌师傅的凄厉的惨叫声。 杨仙芝端坐于上，声音冰冷地说，然后你就回去了。 大人明鉴呐，小的一口气跑了几里地呀，小的慢慢的平息下来，小的越想越觉得惭愧。您说，小的我这一身的力气，手中也屠了无数的猪狗，碰到一只狐媚竟然吓得如此的狼狈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岂不让人耻笑吗？ 杨仙芝冷笑着说，恐怕还有别的原因吧。 对，大人说的是，小的吃饭的家伙都在那个独轮车上，那个车上还藏着卖肉的钱，那怎能不要了？这 听到这儿，大家都轻轻地笑了起来，刘胡的脸也红了。 是，这小的慢慢的就摸回去了。想到狐媚怪妖这类东西啊，那往往只是在夜里闹事的，到了天亮鸡叫它就会消失了。 小的便寻了一个小庙躺下了，一直睡到天蒙蒙亮才回到那个地方。不料啊，只看到小的独轮车还在原处， 而法昌不知去向了。 小的以为昨晚自己喝多了， 可是那个情景是历历在目啊。于是小的壮起了胆子，拿着刀四处搜寻， 终于在道路旁边的林子里发现了法昌师傅，不过他已经成了那副样子了。说着，刘虎指了指走廊上的那堆碎尸。 我呢，我原想一走了之，可回头一想，和法昌师傅也算是老相识了，不能让他在外面身首异处，所以将他的碎尸放在肉桶之中，推到寺里来。哎呦，这一路上小的是越想越怒，越想越窝囊。大人，遇到这种鬼事情，小的真是晦气啊。 刘虎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，他说的口干舌燥，这才闭上了嘴。这个时候彭越也完成了验尸，缓步走上了大殿。 扶住他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，从日本一盏残灯惊得的山峦，容我再等你是重生，等就像春等你弹一曲古筝，月纷纷。 长篇小说《奇兰秘录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艾考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夜阑湿地上喷涌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 祖国百年盟约， 一起。 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，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又以戏剧工作室